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赐下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借着他，我们领受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该如何守你的诫命。今天特别是思考我们如何在教会的处境之下守第八诫命，不可偷盗。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Okay. 今天是第52问。我们还是大家一起念一次好了。Okay. 我们 如何在地方教会展现爱的慷慨？我们如何在教会的处境中守第八诫命？ 我们首要投入 上帝国度工作， 借此在地方教会展现慷慨。 Okay. 这个问答你可以看得出来是一个非常长老会精神的问答。也就是说，教会是非常重要，并不是一个选项，而且教会就是上帝定义他的国度要如何在地上实现或者展开的方式或者样式，或者换另外一种理解来看，就是有形的教会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国度。看我们的信仰告白，西敏信仰告白第25章第2、第3条，大家回去可以去看。OK， 也就是说，我们如何守第八诫命，首要是在教会的处境下展现出来。或者之前我们的课堂上有提到，基督徒首要是在教会的处境之下展现爱、展示爱。我记得那次上课之后有同学有问题说，为什么一定是如此？因为大概的概念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如果是基督徒，就基督徒来说，我们必定是与我们的肢体联合的。我们的肢体就是基督的身体，那基督的身体在地，就是所谓有形的教会。OK， 是在这个处境之下展现出来的。所以保罗会在加拉太书提醒加拉太人，我们要行善，我们不可上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OK， 这个跟我们之后要讨论也有关系。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像信徒的一家人更是这样。你看得出来，我们行善本来就是应该的，但是对信徒的一家人当是这样，有其先决性。 OK， 首要性。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这是老约翰讲《约翰一书》，不看到他，不爱他所看得见的弟兄，你根本就不能爱那没有看见的神。也就是说，如果基督徒定义上就是爱他的人，爱基督的人，爱父的人，爱上帝的人，那么我们就必须。如果你要证实你这个身份，简单这么说好了，你必须爱你的弟兄。因为老约翰说，如果你不爱你的弟兄，你根本就不能说你爱上帝。眼见的你都看不到，你何等说你爱看不见的。所以第三世纪的，应该是第三还是第四世纪 ,sorry, 早期的教父居普良 Cyprian, 他有一句话说，你不可能以上帝为父，若你不以教会为母。好像我们之前有提到，这并不是一个罗马天主教才应该有的概念，这是一个大公 Catholic 小 C 的概念，这是一个大公的概念，也是符合圣经的概念。也就是说，你不可能说你爱基督而不爱他的肢体，这是非常荒谬的。因为连基督都爱他的肢体，为他舍命，你却说我是基督徒，可是我却不在乎教会，教会对我来说也是选项，那是很荒谬的，在我们的理解之下。所以如果我们要展现爱，如果我们要守第八诫命，必然首要是在与肢体联合的处境之下，在地方的教会，在上帝有形的教会，在基督的肢体之中，这个处境之下展开来的。所以基督徒理当爱教会，就是上帝儿子在地上的国度。最近牧师 一连串的讲道讲主导文，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提到这一点。当我们祷告，当你的国降临的时候，其实你就是求什么？你的国降临就不是我的国，你的国降临就是不是我的国在 rule， OK， 是你的国。当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其实你是宣告一个事实，就是如果你是基督徒，如果你是属于他儿子的，你已经不再是你自己，现在活的不再是你自己，你已经没有自己的国度可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有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抓住这个概念的话，我们很多我们的成圣的过程，我们如何活在地上都会觉得很奇怪，咔咔咔咔的，因为我们还觉得有些东西是理当属于我们的。上帝为什么不赐给我我觉得我应该有的，我觉得我要的？但是我们求愿你的国降临，就是宣告是你的国不是我的国，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就是你的旨意不是我的旨意。这就是跟克西马尼的祷告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把神的国度放在首位。但是实际上 concretely 具体来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OK， 圣徒们理当寻求神的国，你们当寻求神的国与他的义。我们本来这又关乎刚才所讲到的一个身份的转变，你效忠的对象已经完全不同。我们本来是属于撒旦的国度，没有例外，我们的父本来就是撒旦，是杀人者，是说谎者。但是等到时候到了，上帝拯救我们，脱离了黑暗和撒旦的权势，将我们移入他爱子光明的国度，我们效忠的对象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OK， 而这样子神的国度需要人的全然投入。在这个国度里面，这个要求是什么？我们主怎么讲？你要挖出你的眼睛，砍掉那个手，如果他叫你跌倒，如果他叫你犯罪，你要能够恨你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甚至恨自己的性命，为了神国度的缘故。这都是我们主他自己讲的，你在神的国度里面就是如此。你参与教会，我不知道最近那个礼拜五晚上的那个会员课，牧师有没有跟你们讲到这一点。最终最基本的意义，你参与基督的肢体，你成为基督肢体的一份，就是砍掉你自己的手，挖出你自己的眼睛。我们都会说我们要把神的国度放在首位。 Well, this is what it means. 参与教会事工就是参与上帝国度的事工，这是圣徒，这是基督肢体的特权，也唯有圣徒才可以做的。也就是说，为何教会不应该有公开的义卖募款？你们可以翻到哥林多后书九章八到十一节那里。好，我来问一个具体的问题：为何教会不应该公开义卖募款？或者说，教会的事工不应该有任何的事工名目，然后可以到捷运站面前去募款，因为说这是做公益的事。要不要我点名？这是大家可以讨论为什么我会这么说。也许你不同意，但是我们OK， 那这位牧师他的理由是什么？ 他认为他没有资格，他认为说这是上帝国度的事工。 当然是没有这个资格。 OK， 有些牧者对，我想我们今天谈的也有这个概念，就是这是独有基督徒独有的特权，就表示这个特权是其他人没有的。OK， 还有没有其他人？或者更具体一点，为什么他们没有这个特权？或者对我们来说，不只是我们有主观的来说，为什么我们不应该以募款的方式来做教会的事工？公开募款？ 我们有固定的 十一奉献。因为洪恩堂的奉献够了。Anyway， 我只是提醒，洪恩堂并不是一般的教会。你们在这里做的很多 assumption， 很多预设，你们已经被宠惯了。你们可以花很多钱，不是其他教会可以花的。你们的十一奉献够。OK， 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九章八到十一节，那边怎么说？这边讲到基督徒为什么该奉献或者十一奉献，哥林多后书八章九章是很重要的经文。OK， 八章九到十一节，保罗跟他们讲说，跟哥林多讲说，哥林多人讲说。神能够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Okay. 那撒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添加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第一个，神，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神能够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够行各样的善事？从这个理解，你就应该开始思想，我要，如果神可以的话，我需要从神的国度以外的地方再领取恩惠吗？还是我相信这节经文？第二，也许有人会说，哦，神也可以借着外邦人将他的恩惠赐给我们，也许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添增你们仁义的果子。这个是讲到什么？你要结出好果子，就必须要有好的种子，那个种子是非常重要，这是神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这本书的作者 Mark Jones 有次提到，美国的教会时常会在外面卖 cookie sales， 卖那个，你时常看到教会外面就是摆那个 卖饼干，然后很可爱的孩子们在外面，然后就像募款。他说，只要我在这教会做牧师，绝对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因为我不要让任何一分一毛钱，当我们的教会建堂或者什么时候，外邦人经过的时候，可以说那其中有半块钱美金是 我贡献的。叫人将感谢归于神，不是首要，不是关乎你自己。也许你可以说服说，啊，这些都是神，感谢神让这些外邦人捐钱给我们教会，但是是为了外邦人的好处，不让他们更多的犯罪，不让他们以为他们可以感谢自己，不让他们以为他们可以做任何事情是建立上帝的国度。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跟我们刚才在会前讨论的时候有一点观念，我们其实做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自己是否守上帝的律法洁身自爱，而是关乎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在这件事情造就他，而是关乎外邦人你是不是树立了一个更高的隔墙，让他不能够认识这位主，反而让他觉得他自己可以依靠自己，甚至他可以施舍给主的教会。 OK， 所以你可以想象，我们在这里也一站提到的，你们也可以回去祷告思想，我们的教会生活之中时常看到一个现象，为什么不应该让还未信主的人参与教会的服事？连一根 小拇指都不应该让他参加，就是这个原因，为了他的好处。但是我们时常会想说，为了人的关系或者其他的因素，这是好像是刚 刚才有另外一位圣徒讲说地上的恩典，可是好像给他施恩让他有参与感，可是你其实是剥夺了他更大的恩典，你为他树立了一个更高更高的墙，让他能够认识这位主，让他能够认识他自己的情况，是一位罪人，需要一位救主，他自己什么都不能做，是完全靠神的恩典。因为外邦人在教会服侍的时候，他会说、哦、我虽然不认，可是我还不错，我还是可以帮助这个教会等等等等。美国长老会 PCA 的新会员，我们这边有长老会的会员 Terrence 还有他的太太 Emma、我有介绍他们吗？他们 Terrence 是、我以前华神的同学，他比我小一届，他小两届、oh, sorry。 他毕业以后他到美国 Princeton 神学院去读书，然后、他已经读了神硕回来，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他虽然去 Princeton 读书，可是他们的信仰是非常改革中长老会，因为他们在美国加入了 PCA 的教会。他们也是任性改革中的圣徒。美国长老会 PCA 的新会员，他会问五个问题来来发誓，来宣发誓言。新问题要回到问题之一，就是你是否尽其所能支持教会的敬拜与事工。OK， 所以有一点题外话，这本书大概明年会翻译出来。感谢大家，这个我的翻译稿上两个礼拜已经交进去了，所以通常大概有半年到七八个月的时间，他们明年初应该可以出来。他没有提到会员制度，但是你可以按照这一切的理解，这一切的预设来说，会员制度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你是属于基督的肢体，而有形的教会是基督在地肢体的展现和实施的方式，那么其实你不太能够说教会好，我可以到这个教会到那个教会，因为你是属于基督的肢体的话，你必然是委身于这个肢体，你知道你是对彼此有责任的，因为你首要是对手有责任，所以你对你的手脚，你对其他的地方都是有责任，你必须与他有形的联合。 OK、而且教会制度有个很重要的，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那边讲到，他所赐的是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和牧师，我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基督的身体并不是一个其中有人要借着这些上帝所赐给教会的恩赐，这些人来建立的，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目的是什么？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你要想在教会的处境外自己练功，不来聚会，自己甚至找很多资料，你没有办法长大成人，有满有基督的身量。因为这是上帝在他的旨意中，他定义就是他的儿子的身体要如何在地上展现出来。我们会说现在已经没有使徒，没有先知传福音的，我个人会认为这个也已经停止了，因为圣经已经写了，这当然背后还有很多 exeget 很多解经上面的，但是我们至少知道他设立有什么牧师和教师。牧师和教师的任务就是要教导你们，最终的就是不是维持合一，是在真理里面的合一，好叫你们长大成人，联手那基督，满有基督的样式。也就是说，还有我们一再强调的，你教导的内容，讲到的内容可以教导很多做人的道理，很棒，但是你最终如果没有叫你朝向基督，有一点一丝的叫你认识你的主基督，那个不是基督徒的教导。因为最终的是你要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也就是说你要有他的样式，如果你不认识他，你怎么可能有他的样式？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这个我们之前 讲道也讲过，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这是讲这里保罗首要是在讲他使徒的身份，劝诫个人，教导个人，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你特别讲使徒和他的同工，在教会里面的保罗其他的同工，可能是在教会里面的教师和牧师，最终的目的是要把个人在基督里面引到上帝的面前。 OK， 不止如此，哥罗西书三章，刚刚那边是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哥罗西书三章那边提到，在这一切以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是为此蒙召归于一体，并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你注意这个言语在第一章已经用过了，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被感恩歌颂，心被感恩，心被恩感歌颂神。所以在这个处境之下，圣徒们要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如果你说这个是在教会的处境之外所发生的，其实是非常荒谬的，是基督的肢体彼此的教导，互相的劝诫。基督赐给教会的恩赐，就是教师和牧师应该要教导和劝诫圣徒，而圣徒应该要能够受到教导之后彼此教导，互相劝诫。OK， 基督徒的慷慨，守第八诫命，首要是在教会的事工里面展开来的。我们知道上帝赐予他圣徒有不同的恩赐，哥林多前书那边讲到不同的属灵的恩赐，有不同的恩赐，所以我们就比较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圣徒会比其他的圣徒有钱，因为那些在今世富足的人怎么样，保罗跟提摩太讲说，你要吩咐那些在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义工己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再讨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 OK，所以基督徒，如果你是有钱的，那并不是按照这个来讲，最终不是叫你为了有钱而有钱 ，right？ 是叫你能够在天上积财，借着在地上散财，在天上积财。用我们用中国人的话讲，甘心施舍，义工己人，因为上帝是要借着你帮补那不足的人。上帝是要借着你帮补在教会里面说他吃不饱穿不暖的人，你不能只是说啊，你平平安安的去吧。 OK， 我们如何理财就显明我们的属灵状态，理财是非常属灵的事情， right？ 一个人因为原则就是你只有一位主，你不能同时侍奉两位主，非常的明显，你不是爱这个就是恨那个，你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你们不能够侍奉神又侍奉金钱、马门、金钱。OK， 而撇下一切跟从耶稣的人，刚刚讲到你要挖去你的眼睛，剁掉你的手，恨你的父母、弟兄、姐妹。你之所以能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你属灵的状态非常的忠诚，你非常的刻苦己心，而是你相信你在今世一定会有百倍的赏赐，而且有永生。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讲到。我们之前有讲到一个原则，基督徒应该是最功利主义的人。你如果不相信我们主的应许，你在今世会得到百倍的赏赐。 你如果不努力的去印证实现这个应许，叫你得到百倍的弟兄姐妹、父母、兄弟姐妹、房子，那么你没有办法舍去你本来就已经有的，你没有办法守第八诫命。因为在第八诫命，在这处境之下，你本来上帝所赐给你的 You shouldn't grab onto it， 你不应该就这样紧紧抓住它，因为那不是你的，那是上帝要你把它分出去的。可是你没有办法守这个诫命，如果你不相信，你如果守上帝的诫命，你会得到百倍的奖赏，在今世和在来世。 OK， 所以帮助，也就是说对基督徒来说，你不相信有一位慷慨的上帝，你就不可能付上慷慨的代价。慷慨不只是我感觉好，所以我可以给其他人东西。那我巧克力太多了，乐乐要 OK 没关系，你拿去最后一颗，那乐乐还要给乐乐，还是我自己吃，我自己吃好了。那我慷慨有代价，对圣徒来说慷慨有代价、right? 没有代价的慷慨就不是慷慨。所以对有些人来说，其实出钱是最不需要付上代价。但是如果你要为其他人祷告，去探访人，开放你的家庭，好让其他的弟兄姐妹在世上得到百倍的家，真正成为你弟兄姐妹的弟兄姐妹，好让你的弟兄姐妹在地上得到百倍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需要付上代价的。你没有办法付上这个代价，如果你不相信你自己会得到百倍的赏赐。帮助单亲妈妈，资助神学生，或者援助第三世界的牧者，这些都是需要物质上的帮助的人。顺便一提，我们不能够只叫人，尤其讲到单亲妈妈，如果我们要劝人、教导人不应该堕胎，我们不应该只教导人不应该堕胎，而没有实质说我们知道你现在的处境是如何，我们会尽力的帮助你。堕胎这件事情在我的心里面，我越来越觉得是一个，在台湾太开放了，这个事情我起先有跟几位牧者在讨论这件事情，已经变成一个似乎大家有共识也不讨论的，我是说特别在教会里面也不太敢教导的事，因为我们在猜想我们的弟兄姐妹之中有太多人有做这件事情，大家都有这个经历。所以anyways，如果我们要叫人不堕胎，我们也必须告诉他们，他们要相信一位慷慨的上帝会 take care of them， 会在各样的困难之中赐恩典给他们。如果你要教导一个人，上你腹中所怀的孩子是上帝所赐给你的恩典，这恩典不能是很抽象的，弟兄姐妹要能够帮助他。OK， 我们看一下你们的那个，我等一下会再花一点时间讲到关于那个赏赐的事，但是我们先看哥林多后书八到九章，我们思考一下这个哥林多后书八章的一开头，在一到四节那里，保罗就说，我把他先用那个马其顿的教会来鼓励哥林多的教会，说你们应该赶快准备好，你们本来说要捐给耶路撒冷教会的钱，你看马其顿的教会是怎么样。哦，我每次读到这个我都觉得啊，实在是非常的感动。马其顿的教会是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哦，我们可以自己想象，当我们奉献的时候是在什么光景之下奉献，我们多出来的，我们有余的，他们是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 extreme poverty， 在极穷 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厚恩这个字就是 charis， 就是恩典。 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奉献，这是对他们来说是恩典。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是超过了他们的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款。而且他们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 charis 恩典上面有份。如果这些圣徒不相信上帝会厚赐他的圣徒，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而且还再三的求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 charis 恩典上面有份。原则哥林多后书九章那边讲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我们就看一下九章到十六到十三节这段经文。 Mark Jones 在书中为我们归纳出三个教导。我们为国度工作所捐出的金钱绝非浪费， OK，反而是为了国度的缘故以及我们自己的缘故撒下所种的种子，因为你多种的多收。而如果你是为了国度，你就是这国度的一份子，你是为了国度，也就是为了自己的缘故撒下种子。我们在祷告中斟酌我们能够付出多少，我想这是在讲说我们很实际嘛，就是这个月我是不是有多余的可以奉献给谁。我们也当农夫思考我们期待该有何等的收成，也就是说你当你奉献的时候，你要思想你是有收成的，你不是只是我就是做功德，我就是做好，我不讲就收成嘛，那个不重要。不，你要思想你会有何等的收成，因为多种的多收。既然神有明确的应许，我们就应该期待大赏赐而得到激励，因为多种的你收的也会多、okay。 然后再看哥林多后书九章第七节，就是下节六节的下节经文，个人要按照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意的是神所喜爱的。你注意马其顿的圣徒，他们是求心中有大喜乐，我们要有份于这个恩典，并不是为了做苦工啊！我不没关系，我们很苦，我们也付出极大代价，但是我们还是那是恩典。或者 Mark Jones 好像在这本，我不知道在这，他说这样子就是那种在奉献带上还画上一个笑脸的那种圣徒。我不是为了十一奉献，十一奉献是交税前的十一奉献，还是抽税之后的十一奉献，还是？我跟我太太合在一起的，然后外快算不算十一奉献？ No， 我奉献，然后我画上一个笑脸，我甘心乐意有份于这个恩典。OK， 所以出自的恩典施舍是个人的责任，包括有能力的孩童，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要教导他们捐献，教导他们，他们有的不是他们的。OK， 酌定，你们要酌定，就是有目的的。你要思想这是为了神的国度，不是只是为了做一件事，不是为只是为了守律法，为了守十一奉献、okay。 不要勉强，我们不应该吝啬，是凭着慷慨的心，因为我们侍奉的是一位信实与慷慨的上帝。乐意捐的乐意的人，保罗他要人满心喜乐的奉献。哦耶，就是在那个信封上画笑脸的人。所以 我相信这个礼拜之后洪恩堂信封可能有很多笑脸。神所喜爱的，因为这是神所喜爱的。为什么神喜爱一位乐意带着喜乐奉献的人， A cheerful giver， 为什么上帝喜悦一位，因为这样子我们就越加像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是怎么样献上自己，那最大的奉献，希伯来书十二章、我觉得这个舍己的精神非常好。我要那他有目的，他为了摆在面前的 喜乐，他为了摆在前面的喜乐，为我们的罪他舍去自己，轻看十字架的羞辱。谁那个喜乐羞辱是一定会有的，难过是一定会有的，但是如果你要顺服，在这个处境之下顺服，你就必须要看到那个奖赏，看到那个喜乐是超过羞辱的。如果你没有办法看到，最后你不会守上帝的诫命。 OK， 最后我会花一点时间讨论善行与奖赏。其实到最后，其实也就是圣徒该如何守第八诫命，不可偷窃，要慷慨，要帮助，要对其他人行善。因为我个人会发现，很多基督徒在属灵的生命还有属灵的态度上面，对这上面有误解，一个非常 fundamental 的误解，而且是非常常见的误解，而且是在我们的处境，在弘恩堂这种教会很常见的误解，就是基督徒不应该论奖赏。基督徒圣徒不应该去思想天上的产业，因为这个本来就是我们应该要效忠主的。真正的圣徒不会去想那些事情。哇，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首要的就是因为这是完全违法圣经的教导，违背圣经的教导。其实这最终我希望你们看出来，就是凸显一个非常自义和律法主义的精神。其实这最终也就是为什么导致亚当犯罪的原因。第一个，我们首要理解奖赏并不是酬劳，也就是说奖赏并不是因为你顺服或者你慷慨或者你守上帝任何诫命，就可以借着这个顺服或者这个善行来换取上帝欠你的东西或者工资好了。 OK， 所以英文的话就是奖赏并不是 merit。OK， 你该有的酬劳，奖赏不是你该有的酬劳，但是是上帝在恩典之中设计，为要激励他的圣徒顺服、成圣、效法他儿子样式、行善的诱因。OK， 基督徒的确是无用的仆人。你服侍了主人之后，你应该说：“我只不过是无用的仆人，做我该做的，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基督徒也是相信我们有一位天父，有一位慷慨的上帝，他却乐意赏赐无用的仆人的无用仆人。这样子你才能够理解路加福音十七章和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教导 ，right？ 一个基督徒说啊，我们不应该在乎赏赐，那个对我们来说不重要，我们就是做我们该做。其实他这个并不是属灵，他是按照自己的方式以为属灵，但是并不是按照上帝设立他圣徒要成圣的方式真正顺服他的主。他最终是，其实这是一个不幸有一位慷慨的上帝，对，我没有做任何一件事情是值得上帝付我工钱的，但是上帝就是在他的恩典之中，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因为他爱我，所以他赐给我这些奖赏，以激励我效法他儿子的样式，以激励我行出善。 OK，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为什么最基本的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 right？ 还有呢，只是这样子吗？希伯来书作者只是说啊，你赏赐 reward 寻求他的人。 OK， 这个跟律法主义是完全不一样的，必须信有神，而且这位神是赏赐，不是因为他个人有，因为神是一位慷慨满有恩典的人，上帝。 OK， 基督他也是为了刚才已经讲到摆在他面前的赏赐喜乐。当基督上十字架之前，他求的是什么？父啊，我做的只不过是我该做的，我已经成了No， 他求什么？他求荣耀，他求他的赏赐，他求荣耀，他求父所赐给他的神人。 如果我们的主不求他的赏赐，我们就不得救。父啊，我已经在地上荣耀你，现在是我得荣耀的时候，就是我在创世以前与你同享的荣耀，因为你在创世以前你已经爱我了。然后呢，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如果他没有求，我们就别想与他在那里。可是他求父所赐给他的人，你向我求万民，我就赐万民给你做你的产业。他不求，我们就不得救。我们的主都求他的赏赐，我们就应该效法我们的主，知道这是父激励我们顺服、慷慨、行出善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诱因。OK， 而且这个赏赐不是一个非常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所以改革中正统 Torrentine 他甚至写了他的那个 Torrentine 的那个 Torrentine 是一个17世纪的正统改革中神学家，他写了三本厚厚的算是系统神学书，其中他花了一整章在讲基督徒是不是有得赏赐。是，基督徒是不是会得荣耀，大家不会说不会得荣耀，但是这个荣耀是不是有其分别，有人得的荣耀会比较多，有的人 different degrees of glory。 是的，你得的赏赐是会有分别的，上帝也是借此来激励圣徒们忠心做他在地上的工。 OK， 最简单的那篇那个经文的基础就是哥林多前书三章那边讲到不同的工作， right？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基督徒读到圣经中讲到赏赐的这一类的经文，会觉得说那个赏赐其实不是说那个就是我们得永生。 OK， 但是如果你要这样理解那一类的经文，譬如说在登山宝训的时候，当你们受迫害的时候，为什么要有大喜乐？ Why？你们要有 great joy， because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因为在你们之前的先知也是这样子受逼迫。 OK， 那有些人会说，其实 no 那不是讲真正的好像我们有一个赏赐，那是神赐给我们的永生。但是如果你去这样理解，譬如说马太福音第六章那段经文的话，你在天上赏赐大，你会变成什么？你其实就已经否认因信称义的基础，也就是说这是靠着你的顺服或者行善或者忍受逼迫来得到天上，因为它是用赏赐，那是你所赚来的，或者靠着凭着你的行为上帝所赐给你的。但是你的永生，你的因信称义这个基础是完全是凭着信心。所以那个赏赐我们要有另外一个架构来理解，也就是哥林多前书三章那里，你最后终会得救，可是赏赐会有差别，不是讲永生，你懂我的意思了吗？ OK， 所以如果我们要忠心的话，最后一段，提摩太后书四章那里，他劝勉提摩太，你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现在要垫脚，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保罗在其他地方会提到，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不是凭空在那里全集，你是有一个目标的，你是要得到主的赏赐的，为到得到那荣耀的冠冕或公义的冠冕。因为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不但是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所显现的人。Okay。 雅各也说，凡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因为他经过试炼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再一次，就连雅各在这里，如果他是在讲这个生命的冠冕是凭着人的行为而得到公义的冠冕，你可能就没有办法读其他圣经其他的教导。所以这生命的冠冕必然是 而且是关乎人如何在地上活，忍受试探，如何活在地上，经历试炼，这就是关乎 reward， 上帝在恩典之中赐给他圣徒们将来要得到的赏赐。所以我只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真的要有活力，不是只是守律法主义，不是只是很艰难死气沉沉，你必须要看到那赏赐。这赏赐对你来说是要非常的具体的，也就是说你必须要认识那赏赐你的主，你必须要认识你的主耶稣。如果那个赏赐不够具体，如果你不想要得到那赏赐，你到最后你就无法守第八诫命和守其他一切的诫命。Anyway， 这个跟我下礼拜讲到应该也会有一些关系。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有时间思考，我们活在地上，我们顺服你不是任凭己意，而是你有制定，你有赐给教会有教师有牧师，你也要我们彼此的教导，彼此的劝诫，你又设下给我们一个得奖赏的概念，并非因为我们可以赚取做任何事配得这奖赏，而是知道你是一位慷慨的上帝，你为了帮助我们效法你儿子的样式，告诉我们我们在天上会有赏赐，而且有极大的赏赐。求你帮助你的圣徒真的在活在地上每一刻都是思想这赏赐，为要得到那荣耀的冠冕。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对，所以改革中的神学讲到 merit 的时候，他们会非常的仔细，先讲说有没有 merit 这个概念，然后甚至连在行为之约，他们都行为之约好像是他是靠着他的行为赚得自己的永生嘛。那我们会现在说亚当犯罪以后就没有，就不能靠自己的行为，连行为之约神学家都非常小心。就亚当如果他顺服，然后他得到生命树，都吃下生命树果子得到永生，那个都严格来说不是他的 merit。 可是如果你要说用 merit 的话，你就必须说那是一个 ex pacto merit 或者 pactum。 啊，谢谢谢谢谢谢少安。也就是说这是只有在约里面，按照约的条例，上帝主动赐给你的约，在这个里面你可以说你是赚取那个赏赐，可是不是因为他本身的行为就配得赚取这赏赐。